上台，逢星期二晚十至十一，音乐五重奏，是日韩风。 凌晨十二点， 新城电台新闻报道。 现在由高允璇报道新闻。南韩国会通过弹劾总统尹锡悦的议案，尹锡悦要即时停职。国会全部300名议员都有参与不记名方式投票，相信有12名的执政党议员倒过。最大在野党共同民主党形容今次是人民和民主的胜利。国会下一步会将弹劾文件交给宪法法院审理，法院要在180日内作出裁决，期间由总理韩德珠代理总统职务。若果法院通过弹劾案，尹锡悦将会成为继卢武铉和朴槿惠第三名被弹劾的南韩总统，之后要在两个月内举行大选，选出新任总统。尹锡悦发表全国讲话，只感到沮丧，声言是暂时停下脚步，永不放弃，会为国家奉献至最后一刻。根据韩国宪法规定，尹锡悦停职期间仍然可以接受总统府幕僚的非正式汇报，并享有专车专机和保安人员等总统待遇，亦都会继续发放薪酬。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正检讨公立医院收费，会考虑针对轻症者的调整收费，以及加大资助患重病的中产人士。卢颂茂说，现时急症室60%的病人都属于非紧急，每名病人平均医疗费大约2400元，以现时收费180元，公帑要补贴超过90%，认为可以研究上调轻症收费，将资源转向帮助因为重症而导致开支过大的中产人士，检讨细节会适时公布。出年1月1号起恢复征收 3% 的酒店房租税。旅游促进会总干事崔定邦在本台节目说，由于90%的旅客都是透过网上中介平台预订酒店，担心部分的平台怕影响价格拒绝代收税项，要旅客到步之后另行向酒店支付，造成混乱。他说中介平台总部大多位于外地，希望政府介入，尽快和平台协调细节，统一代收酒店房租税。警务处副处长周一鸣表示，今年头十个月录得超过36000宗的诈骗案，占整体罪案大约46%，涉款达到70.4亿元，洗黑钱罪行亦都随之按年升近60%。周一鸣在一个反诈骗活动致辞的时候说，警方会全面做好防骗工作，除了执法和宣传，亦都会和持份者合作，包括和银行业界推出多项的措施，当中可疑账号警示已经涵盖网上银行、电子钱包、银行柜位转账以及自动柜员机，为市民提供更全面的保障。《华尔街日报》引述消息人士报道，为了阻止中国取得美国高端人工智能晶片，美国拜登政府将会在总统当选人特朗普上任之前限制先进晶片输出东南亚和中东国家，美国亲密盟友就不在此限。报道说，新的限制包含广泛应用在人工智能模型中的重要零件，相关部门已经去信通知台积电、三星和辉达等从业者新的限制。这次新闻报道完。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I'm with you。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新城电台 天气报告。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上相当清凉，市区最低气温约13度，新界再低2-3度及普遍寒冷， 高地气温显著较低，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及非常干燥，最高气温约16度，吹和缓至清劲北风，初时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展望星期一早上相当清凉，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及干燥，日间气温回升，但早上仍然清凉。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摄氏15度，相对湿度43%，请注意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火灾危险警告为红色，表示火灾危险性极高。 Music on board。时隔一年，魅力依然，回归舞台，震撼全场。来自南韩2年36岁火拍同龄以及35岁队员 Big Bang 再现，黄金时代依然存在。We will be back。诚意推荐 G Dragon、太阳、大星、Home Sweet Home。 So much go on, behave. What a minor year. No day, I'm feeling like I never left. That's right, I never left. But you ain't know. It's okay, down like camera, act like you know. Don't play, on me know we are B&B. Young blood, on be back, sign as a million stand. Don't have me, Pashi, dog. Now you know it. Go, go, came in the suit. Took on my poker, check it, go, big bang when I shoot. King in the suit. Hey, God, I do what I do, one up, one out of them. Man in the view. Aiming at you. I'm aiming and aiming and aiming at you. Bless you all. I can now fall. Golden days are still alive. When I'm down, my heart, you mind. Music on board。 教育局的 e-app 即是专上课程电子预先报名平台，专为应届香港中学文凭考试的考生而设。各位同学可以利用这个平台预先报读非联招院校的副学位和学士学位课程，还有机会在文凭试放榜前得到有条件取录资格添。快啲登入 www.eapp.gov.hk 报读课程啦！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而家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下午3:30，由我思敏主持嘅《迈向健康新世代》，请嚟拥有30年经验嘅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喂，睇住嚟啊！哦，你睇住嚟啊！ 睇住嚟笑，睇住嚟扮，睇住嚟赞，睇住嚟学，睇住嚟知，睇住嚟食，睇住嚟睇住嚟。 记得睇住嚟啦！ 新城广播全媒体网络电视 MBO TV， 7x24全天候无间断播放，欢迎你埋嚟睇，睇住嚟 音乐娱乐。生活、财经、 精彩视像内容，日日新鲜送上 MBO TV， 随时随地一揿即睇。 恐怖热线。 欢迎继续留低喺度啊！第二小时嘅恐怖热线啊，12:09，我哋今晚继续有一位嘅玄学师傅啊，周法源师傅喺现场同我哋倾下偈嘅。好啦，咁啊嚟到呢个部分啦话，咁讲下你近年就积极就去咗泰国去学咗好多 唔同嘅嘢， 系嘛？泰国法啊， 冇错。咁其实同好多人一样啦，即系最初咧去拜泰国佛啦，或者叫南传佛教啦，就系即系想寻求一啲特别嘅佛牌咁样嘅，即系譬如话耸笛啊，或者系拜去拜师学艺啊，搵啲高僧大德啊去倾偈或者去了解一下咁样。咁因为其实最特别嘅地方就系话喺南传佛教或者泰国嘅佛教、东南亚嘅信仰里边嚟讲咧，唔知点解咧就同我哋中国人、华人嘅社会好唔同嘅，就佢其中有一科咧就专系话哇你念。呢、这个咒语咧，呢、这个 kata 咧，你就可以招财噶啦。 哦， 哇！咁我哋由细到大听嗰啲咩观世音经啊、心经啊，叫你识即时空，空即时识，冇叫过你招财噶。 哦，咁因为两套唔同嘅 系啦 嘅南传， 冇错， 系咪？ 所以就突然间觉得好新鲜啊！即系当时嘅我啊，就觉得哇，真系要去睇一睇啦咁样嘅。咁啊，即系机缘巧合啦，亦都可能有呢个缘分啦。咁啊，后屘就接触。咗关于可能古曼童啊，或者一啲即系灵异上边嘅一啲牌，我哋叫阴牌啦嘅制作啊，各样嘢即系都认识过咁样。 嗯，即系你系去开眼界。 系啦，其实咧就中间有啲私心嘅，想学多一门语言，想学泰文。 哦，得唔得？ 咁咧就即系又有另一个机缘咧，就系有一日个司机咧就话，因为嗰阵出去咧就好巴闭嘅，左手边就系个司机啦，右手边就系个翻译，即系三个男人咁样行出去，咁样即系来来往往嘅。咁有一日咧，个司机同我讲：，唔好意思，我病咗啊，咁我听日车唔到你啊。咁个翻译唔识揸车嘅咩？咁跟住佢话。佢都病埋啊，因为佢哋两个坐前面啊，咁就嗰阵啱啱 Covid 完咗啊，咁系，咁佢哋就即系比较舐气啲咯。啊，唔紧要啊，我自己 call， 即系男人有时呢个情况要扮英雄啊嘛，即系 或者我地行都要啦， 系啦，咁就由嗰阵开始咧就 pick up 咗泰文嘅，咁啊即系逼住你一定要讲，你讲唔到就去唔到嗰个地方，去唔到兼冇嘢食，咁你一定 而家电话都 OK 嘅， 系都可以咁 翻译 嘅。即系棘手啊嘛，同埋嗰边啲人个脑冇你转得咁快啊嘛，诶做咩冇攞到部电话俾我啊咁样，我就识听你讲泰文嘅啫，咁样，咁顺便学埋泰文啦，咁啊加上即系究竟，譬如话去同师傅讲，哇我而家想招财或者想点样点样都沟通到咁样， 系好啦，有啲咩奇异经历发生过咧，或者见到啲咩咧？ 咁其实咧比较奇怪嘅咧就系话，有个地方咧。专系帮人做降头嘅，咁其实先唔好理佢话系咪一啲好阴质或者系好缺德嘅嘢先。总之有人提供呢样嘢，纯粹系想去睇下啫。咁一入到去咧，第一个感觉咧就系好头晕嘅，即系令你好唔舒服啊！同头先我哋嗰个女士个电话有啲似，佢就话咩？佢姐姐坐喺佢阿妹啊，坐喺医院嗰度好冻啊嘛。咁我哋入到去咧就觉得个头好聚。即系个个感觉都唔同嘅，可能你入到去咧，你就觉得个肚好唔舒服咁样嘅，即系个个唔同。咁原来咧，嗰、那个地方咧就好多一啱啱嗰啲玻璃樽， 哦，明啦，浸晒啲 B B， 系唔系 B B？ 浸晒啲料啊，啲材料啊。咁嗰啲材料咧，有机会啊，我估啊，即系我都唔够胆问得太直接，系、 哦、 人体嘅其中一部分嚟。 哦， 系啦。 即系最阴嘅部分， 即系供阴咯， 系咯，系嘛嗰啲啊。 咁其实我成日都有个疑惑，就系话，咁你收集咗呢啲嘢，你去供佢，佢唔一定到噶、哦。咁佢唔想帮你，咁点咧？系嘛？ 系。 咁跟住用呢样嘢去好浅白咁样问嗰个师傅啦。咁呢个就唔系和尚嚟嘅，即系俗家师傅嚟嘅。哦，其实你又点样可以确定佢真系过嚟帮你咧？好简单嘅咋。你拎翻屋企啊！你唔信？你拎翻屋企，你今晚见到佢，你就知道帮你咯。哇！心谂咁 raw 嘅成件事， 唔系佢喺度唔等于佢一定帮你喎。 系啦，咁跟住佢话你唔好咁谂，你应该谂咧，佢只不过系你嘅伙计，即系你而家俾饭佢食，佢系要嚟帮你嘅。佢唔帮你咧，你赶佢走。咁我心谂哇，原来同鬼可以咁样沟通嘅，即系当佢系人咁样系嘛？咁跟住就点解喺嗰度呢？就话说有个女士啊，想落一个心仪嘅男士嘅一个降头， 爱情降 降俾佢咁样。咁我就即系因为嗰个师傅做呢个法事嘅时候呢，去到某啲位呢，佢唔俾我哋睇嘅。即系佢话你企喺门口等我，我阵间再出嚟咁样嘅。咁我哋就知道呢，通常系嗰一刻呢，佢要念一个特别嘅经文。咁嗰个经文呢，我最初以为啊，就是你要好聚精会神咁样打坐啦，跟住烧晒香咁样念啦。 咁我哋企咗喺门口，就听唔到入边有啲咩动静。 哦， 咁隔咗一阵，听啪一声，咁佢就即系嗰个师傅行出嚟，佢话：诶，得噶啦，搞掂啦，灭啦灭啦，破啦破啦，咁啊，真系够啦够啦咁啊。咁跟住我哋入翻去，就见到嗰个女事主咧， 嗯， 就即系跪喺度，双手合十嘅姿态咁样。 嗯， 咁我因为佢又唔系香港人嚟嘅，佢好似系新加坡人嚟嘅。咁、哦、我就即系有少少唔知可唔可以直接咁样问佢头先佢对你做乜啲咩啦？咁我就问佢：你觉得点啊？你觉得怎么样啊？咁跟住佢就话：原来咧，头先嗰个老师咧，就喺个罐嗰度撩咗一忽嗰、那个、啊、个组织出嚟， 系 就喺嗰度落咗个法。咁、啊、落呢个法咧，嗰、那个女士咧就必须要你估下佢需要做啲咩？ 需要做啲乜嘢啊？ 就好似我哋篤魚蛋咁樣， 我明 撩咗出嚟俾你睇啦。咁佢需要做啲咩啊？你覺得？ 唔係食咗佢啊？ 佢需要對住呢一忽嘅質料， 係 念少少經文， 啊、 講佢心意嗰個對象係咩名、哦，然後將呢一個物料入邊有啲油脂啊嘛，啲、啊、油脂輕輕點咧落個額頭嗰度， 係 即係點解要點落額頭？ 點落額？头 系啊， 肌肤嘅接触啦，系嘛？ 呢、這个因为呢个就我知嘅、 啊， 但我估佢唔知道、啊，因为呢个系大家心中有数，就系、是、从此呢个灵体跟住佢去边度。 哎呀， 哦，咁你中意你嗰个心仪嘅男士，你会见到佢噶嘛？ 所以佢要帮你，就要佢同你有接触 啦， 咁样。 其实呢样嘢咧就。八九十年代系好兴嘅，你睇翻啲文献啦，即系报道咧、 嗯， 就话说某一啲嘅东南亚女子咧，或者男子都 哦系啊，你查啲 系啊，揩揩落自己个身， 系咯， 哎，同你拥抱咗有呢阵味，你闻到啦，之后你会挂住我，就有啲似嘅。不过呢个系都市传说啦，因为我后尾就即系机缘巧合又识到另一啲嘅泰国人，我将呢样嘢问佢，哇、嗯、喂，其实你哋咁样买完之后咁样揩揩个身之后，系咪真系得嘅咧？ 嗯， 佢一啲啲嘅咋。 哦，咁系啊，都要睇师傅力量咯，系当然。 佢唔系计师傅力量， 哦，系边个？ 计你同嗰个人本身系咪有少少缘分？ 即系同嗰个灵体， 灵体加埋你个对象。 哦，咁啊系，如果你同嗰个人根本就大难都扯唔埋嘅， 得几多都冇用啦。如果咁就 咁、哦、好啦，咁、那个女士就做咗啦。 系啊， 咁知唔知得唔得？ 因为有喺嗰个环境咧。冒冒然问佢攞 contact 系好 odd 嘅，所以我真冇问到。 咦，师傅，你对我有兴趣喎？好似 系咁点算咧？系咪先？咁、 哦、 我后屘即系隔咗一排，我就问翻嗰、那个即系带我去嗰个人，那个当地人。 嗯， 咁我知唔知嗰单嘢后屘点啊？我唔知啊，因为个路途太遥远啦，所以我哋、嗯、即系好耐都冇见嗰个师傅。如果再见翻佢，就问得翻系点样？ 哦， 就系咁样。咁我估啊，即系根据我哋即系喺泰国即系咁样行嚟行去咧、 嗯， 我估。最大机会出现嘅就係咩呢滴咗呢一滴落塊面嗰度、啊、即係额头嗰度再见返嗰个人嗰个人会觉得佢顺眼咗但係可唔可以形成到嗰个男仔都对佢好 係啦 好有嗰个感觉呢我就有啲保留啦。 同埋呢啲嘢可能佢一时三刻做到啦、嗯、但係嗰个所谓俾你落咗降嘅其实佢会 feel 到有啲唔对路嘅有机会或者佢周边嘅人会觉得咦点解会对呢个人咁嘅平时唔系咁㗎咁可能最后都会拆穿。 是 即系有机会噶，有机会噶，咁所以呢啲嘢都系唔应该做，唔应该刻意去做咯。 即系当古仔听算咯，我觉得就 系。咁但系实在系有呢啲嘢听过嘅。 你真系咁样做，使咗好多钱、人力、物力，都未必得啊嘛。 系 唔值得咁样搏咯。 唔系你就算得，你都好似改变，即系你好似用一啲咁样嘅唔应该做嘅嘢去改变咗。 我最想问佢嘅就系、是，点解你唔正正经经约呢个男仔咁咪得咯？ 咁可能佢真系佢约过佢唔得嘅，我估。 唔知道真系冇问到咁深入， 系 啦， 或者根本就觉得系唔可能嘅事，唔知得唔得用下呢啲咁嘅叫法术啊咁样咯，咁当然唔系大家即系鼓励大家做啊，只不过纯粹哦系有啲咁嘅法门嘅，不过你要小心啦，即系咁样咯。 冇错， 好啦，喂，咁我翻嚟之后咧，亦都继续欢迎大家电话，如果对一啲 听众啊， 系啊，泰国嘅嘢有去分享下都系可以嘅，1834997。 恐怖热线潘少聪18349971834997 五位巨资胜利女士 携手撑起一片夜空。 传说中痴心的眼泪会倾泻。 今日我又被老细闹啦，点解我样样嘢都做唔好噶？ 我已经连续十年自己一个过生日啦，一个人原来都可以长久。 哇，呢家疏芙蕾班戟超高质啊，空气感一流，我要打卡 share 俾多啲闺蜜知先。 无论你而家呢一个 moment 系开心、唔开心、迷茫中，定系躺平紧。我 Pinky 逢星期四晚都同你一齐倾心倾城，等你一路听一路唞下气啦。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八至九，新城资讯台，倾心倾城， 显得这故事尾声更动听。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二十四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新城八大家，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亦可以将意见写低寄信来九龙红磡湾邮箱84228号，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11点到凌晨一点，新城资讯台恐怖热线，越惊越要听。 好，热线电话是1834997，这一位是林小姐。喂 喂， 你好。 Hello， 欢迎收听。 还有周师傅在这里。 喂， Hello， Hello， 你好啊。 好，来啊，有什么分享？ 记不记得我啊？ 喂， 点知 周 师傅今天是救人相上。 我上来你那里算个命，那我也都讲过给你听，我住过一间屋呢，有白底的。 现在是讲你。 sorry， 你讲先，买过一间屋什么话？ 即是住过一间屋是有白蚁，我有同你分享过这件事的，我上去找你的时候。 在哪区啊？ 黄大仙区。 OK， 跟住呢，跟住点啊？ 跟住呢，我就即是宿舍来的嘛，那我又紧急的时候就搬了，因为灭过一次，我有同你分享过。那如果住屋的时候最不好风水是不是有白蚁呢？定还是曱甴啊、老鼠那些都可以列入风水不好呢？ 是扣分的， 是不是一定有啦？ 是有些扣分的。现在有白蚁吗？ 现在就没有，但是是不是最衰就是白蚁这一种昆虫呢？ 哦，因为它不聚气，它有些如果以易经卦象来讲，它是叫风水缓，就是很散缓的意思，那就是有些问题 的。哪方面？ 运程那方面。 运程啊， 是 吧？哦， 如果有曱甴是不是都不好？ 曱甴又可能是污糟的，是没关系。 哦，这样。我仲想问多样嘢，周师傅，如果我想上嚟问事咧，系 喂，陈志，你哋唔好讲呢啲私人嘢。喂，而家系分享时间， 你有嘢要分享噶嘛？今晚 即系最衰就系有白蚁，最好就系搬。 哦，你问咗呢啲咋，纯粹哦， 系冇错冇错，你处理咗白蚁问题先咪得咯，正正经经搞咗佢咪得咯。 哦， 系啊。 咁个坐向嗰啲会唔会有影响到个健康啊？嗰啲？ 咩坐向影响健康？有啲情况会，但系你意思系咪而家住紧入边嘅人系唔舒服定点啊？ 你都算过话我2024年都系咬柴，我真系应验咗啦。 即系而家有啲烦嘢。 而家就系身体嗰度即系湿湿碎碎咁咯。 OK OK， 咁你可唔可以尽快处理咗个白蚁先，搵啲灭虫专家嗰啲？ 因为白蚁已经系十年前嗰间噶啦，而家呢度冇。 你令到我哋好担心啊！你咁讲。 好啦，喂，系呢件事咋系嘛？ 系啊系啊系啊。 哦，即系你冇灵异事件嘅。 系啊，即系最衰就系白蚁噶啦，即系 冇错。如果讲最衰都白蚁，唔使咁担心，你处理咗就得噶啦。 我惊佢担心会再有啊。 唔会。 好啦， 好唔该晒， 唔该晒， 拜拜。 拜拜。 哦，好好啊！呢、這个问题不如讲下。 呢、這个其实系好支持你嘅一个人嚟嘅。 系咩？ 系啊，系啊。咁、哦、但系佢可能呢一刻有一个我哋叫齐头结，唔知点样解、 啊， 想有个人即系话俾佢听，即系呢件事嘅答案咁样。 哦，不如你又讲下啦。既然佢讲白蚁 风水古籍里边咧， 真系唔得 嘅数，就话如果嗰间屋退气或者即将有一啲灾祸嚟咧，就起、有一埲墙起高啲咧，就会停咗佢嘅。咁呢个喺古时嗰啲四合院嗰个格局就可以啫。咁、现代里边就唔得嘅。但系如果我哋嘅家庭听众，在住楼的情况下、突然间即是、本身好地地的，突然间喂为什么这排这么多蛇虫鼠蚁呢，就是扣分的。即是那期的风水或者那个整体的运呢、是不是一个好的状态咯，一定。 是吧， 是啦。 咁可能首先你要理解是不是你即食咗啲食物碎 啦。啦。 你了解一下先。即如果呢啲是这样就不关事啦。 没错。 是吧，但突然间佢住緊呢一啲嘢，嗰啲柜啊嗰啲，是吧，咁就要特别留心。 是，没错没错。 可能真係有啲问题嘅。喂，但讲起风水、有一件事我可以同你倾。 是点啊， 涉及近啱最近一部电影。 是。 最近一部电影啦，我唔讲得太清楚，或者大家都知啊。咁就系、讲及到十几年前啦，荃湾咁就有一个后生仔十几岁、就喺屋企就杀咗阿妈啦，杀咗妹妹啦。知唔知啊？唔知啊？ 我知道， 知道系啦。咁因为而家一部电影就攞翻呢件事做一个嘅， 啱啱上冇耐啫嘛。 系啦，即系一个改编啦，咁样啦，或者攞呢件事作为一个。我睇咗啦， 你觉得点咧？ 我觉得好好睇， 系 啦，我觉得非常好睇，系、啦。咁 anyway 啦，咁有一样嘢做咩咧？就系、咧，我哋嗰阵时讨论过，或者睇翻啲资料咧，咁我最近都搵人再去睇睇嘅，咁睇咩咧？系啦，嗱，嗰间屋咧，你一上到去咧，原来你见到个横梁咧， 你入到去呢间屋啊？ 冇入唔到，当年睇图片，同埋最近亦都揾咗个朋友，都上到去睇嘅。咁我唔想淨係知道图片啊咁样。 系啊系啊， 我都想印证啊嘛。而家都系咁样嘅设计，好少可见到。你喺屋出面就见到个横梁咧，一直伸到入屋企里边。 出面嘅定义系搭 lift 嗰度定系？ 唔系啊，佢成间屋嘅门口啊。 吓， 你喺自己个门口，你望上去未开门嘅时候。嗰、那个横梁已经 压住， 砸住咗你开门噶啦。 哦， 哇！呢、這个设计我觉得系好奇怪嘅。好少会咁样见到嘅。咁、当时咧，因为嗱，你知有时啲人就系咁讲啦。你系咪马后炮？唔知啦。 哇！ 就话咁样嘅风水好差、啊，因为咁大条嘅横梁咧，有啲师傅都认为咧，咁样系令到屋企系出事嘅，容易。甚至乎吓，可能系不和啊，又或者真系而家去到咁大件事啦，一个凶宅啦吓、发生一件咁大嘅家庭乱上惨剧啦咁样，你有冇理解过呢一个横梁影响得咁大咧？ 其实门口咧已经系包括好多嘢嘅，即系每一间屋个大门咧系即系。接近系最重要嗰 part 嚟嘅，咁香港啦，即系多数一开门就系摆鞋柜啦，我觉得，咁跟住望入去就系个大厅同房啦。嗱呢、這个时候咧就好留意，一开门会唔会经过一条走廊，或者即系一个深啲嘅玄关？呢、个玄关咧就唔可以咁暗嘅，一暗咧就好旺一样嘢，就旺做偏门嘅。咁、如果你有小朋友嘅，你点样做偏门咧？就个小朋友冇心机读书。 系， 咁但系如果你话喂，我哋几兄弟喺度住嘅，即系三兄弟啊，阿哥咧就做消防嘅，个细佬咧做廉署嘅，三弟咧做地盘，咁样反而得嘅，阴阳相配。咁头先你讲嗰个问题，横梁压顶就喺正大门压落去咧， 系啊， 子女运咧冇乜出息。 压住个子女。其实如果用科学少少嘅角度去谂咧，你横梁压顶咧个气流唔聚啊，或者你改变咗嗰、那个每秒钟个气流行嗰个嘅动力咧，系、某程度上对入边住嘅人咧带嚟一个即系观感上有个影响嘅。咁如果因为嗰个 case 就系个阿爸比较挨得啲噶嘛。咁个阿爸个命硬挨到呢，我细个唔得，再加上佢后天可能好溺爱，或者后天个仔呢又唔系咁即系唔系咁正喎，嗰条路行得咁就会即系几个 走偏咗， 系啦，几个因素加埋就会咁样囉。